士兵，其中几百人受伤，有人伤势严重，需要紧急撤离。情况每日都在恶化，目前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为厂内的乌克兰士兵解围，正是考虑通过人道主义走廊从厂内撤离伤兵，或者通过交换俘虏的方式撤离，与俄方的谈判正在进行，尚未达成协议。他说乌克兰政府一直研究不同方案，以营救被困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士兵，但他承认没有一个方案是完美。被困在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克兰部队表示，他们永远不会向包围在钢铁厂周围的俄军投降。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访问瑞典和芬兰，与两国签署安全宣言，承诺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另一方将会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支援。约翰逊分别与瑞典首相安德松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面，讨论俄乌冲突。约翰逊之前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坚定不移支持瑞典和芬兰，瑞典和芬兰正考虑是否加入北约。据报芬兰最快明天宣布申请加入北约。尼尼斯托表示，加入北约不会针对任何人。被问到这样做会不会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尼尼斯托表示，现时的局势正是俄国造成，普京应该照照镜子。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836点，跌3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68，瑞士法郎0.995，加元1.3，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61美元，卖出1,853.3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东部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康宁道噶。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康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都是挤塞，龙尾在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在沙田污水處理廠。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而家車龍咧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車，龍尾喺大埔滘老圍。最後，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調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众安村众德楼、土瓜环道130号、深水埗荣昌村荣俊楼、葵涌石荫村智石楼、柴湾环翠村惠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家庭医生陈永恩， 精神很难集中啊，一啲咁样嘅症状咧，我就称佢为脑雾。首先第一唔好担心先，咁啊保持一个嘅健康嘅生活，咁作息定时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嘅适量嘅运动啦，饮食方面啦都要均衡啦，咁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令到自己个心情会好一啲嘅。头先都讲啊，其中一个病征觉得自己好似记性好差咁，如果需要嘅重要嘅资讯记低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莫向晚的著名女演员秦岚，希望香港观众可以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秦岚，非常高兴我主演的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在香港电视台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里面的角色。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2日，警方国安处拘捕四人，涉612人道支援基金，获准保释。 新增280宗新冠个案，元朗火锅店多三名食客感染。 康文署下周一起实施新措施，打击怀疑炒场活动。 乌克兰军方在哈尔科夫反击，推进至俄国边境附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有关于安心出行这个应用程式，见到资科办昨日有个公布，说服务承办商前日为 Google 和Google Android 和华为的用户推出安心出行的 3.2.4 版本，就说出现一些的技术错误，所以就是导致到已经储存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里面的一些电子SIM卡、医学豁免证明书的二维码、康复二维码等等是会被删除的。见到资科办都就事件是致歉的，都呼吁市民如果是发现个电子SIM卡是被删除了，可以尽快更新到 3.2.5 一个修正的版本。有没有今次的事件都影响到你用到安心出行呢？去到一些处所那里可能是未必出现到一个有效的二维码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和我们倾，有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林伟桥。刚才提到这个更新到 3.2.4 版本，但是就出现一个叫技术错误的，见你们公布就是导致程式里面的电子SIM卡等等是被删除的。 咁 先讲下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市民汇报啊，定是承办商自己发现的呢？ 是承办商发现的，大约在前日四点钟的时候，承办商和我们都发现到，就是说那个电子SIM卡是有一些的有啲嘅手機啦，即係呢、這個Android 嘅手機同埋呢個華為嘅手機咧，就係、是、即係冇咗張電子SIM卡咁樣。咁但係咧就 Apple 嘅手機咧就唔受影響嘅，即係嗰啲蘋果手機冇問題嘅。咁係即係咁樣咯。咁跟住我哋就即刻跟進啦。 咁喺大約八點鐘到啦，我哋就喺呢、這個Google 嗰個嘅平台啦，同埋華為平台咧，就修正翻個問題，就推出咗一個 3.2.5 嘅版本。咁我哋對呢件事其實就呢件事咧，即係非常之抱歉嘅，影響到市民嘅日常生活咁樣。 我想知道今次因為是 3.2.4 版本先出現呢個技術錯誤啊，同佢本身更新嘅內容有冇一啲關係啊？同埋點解會出現呢一個技術錯誤咧？ 其實咧就我哋睇到個技術錯誤咧，因為都好即係技術性啦。個技術錯誤咧就因為咧呢、這個我哋有兩個平台啦，一個 Google 啦，一個華為啦。咁而 Google 同華為咧喺佢哋製作啊，即係嗰個嘅承辦商製作個應用程式嘅時候咧，因為佢組建個過程咧出現咗一啲問題啊，所以導致咧佢哋更新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係錯誤咁樣咧，就係以致呢、這個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咧係被刪除咗。咁呢個都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嚟嘅。 會唔會下次更新又有類似啲咁嘅情況咧？所以我頭先就問，同今次 3.2.4 版本呢啲更新嘅功能有冇關係咧？其實？ 哦，功能其實冇乜關係嘅，咁、但係更新咧，我諗咧最重要咧就係個測試嘅問題啊，即係個測試咧喺呢度我哋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唔係太夠嚴謹啦。其實因為那個更新咧，其實係一個好少嘅改動嚟嘅，但係呢個小嘅改動咧，可能啲承辦商啦，同埋即係資貨辦我哋咧，亦都係即係測試咧未夠嚴謹。咁如果可以嚴謹一啲咧，其實已經可以避免呢個問題發生嘅。 何謂測試未夠嚴謹呢？即係咪收即係驗收呢一個新版本嘅時候冇真正去用過啊？其實用喺即係掃完碼之後係咪會唔見咗個電子針卡啊？係咪冇做過呢一步呢？其實 驗收其實我哋做曬㗎啦，驗收咧亦都係睇到咧，全部都係好似我哋諗住咁樣做法嘅。咁但係咧，因為其實咧測試咧，其實仲有一個可以有一個步驟嘅測試咧，就係話如果呢啲咁嘅 app 咧。可以在推出之前咧，做一個所謂 beta version 啦，即係一個未出街嘅 version， 就由一部分嘅人咧去做測試嘅。咁而如果能夠咧喺呢個 beta 喺個推出之前去試一試呢個 beta version， 即係用個真嘅版本嚟試一試咧，咁如果做埋呢一個嘅步驟咧，更加咧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咁解。咁咧就其實我哋以往嚟講咧，推出一啲大改動嘅版本咧，我哋係有做呢個步驟嘅。譬如之前咧，我哋咪推出過呢個健康碼同埋呢個安心出行嘅配合嘅，咁嗰個咧我哋做咗呢個步驟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因為係非常之少嘅改動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冇做到呢個步驟，咁咧所以就發生呢個問題。咁但係我檢討過咧，呢個步驟一定要做嘅，因為咧其實係如果這個安心出行咁多市民用嘅，而如果有出錯嘅話，影響咁多市民嘅生活嘅話咧，唔做呢個步驟。那個影響咪大咯，咁我哋承諾咧，第日一定會做翻呢個步驟嘅。 即係日後每一個嘅更新版本都會做呢一個嘅試用版。 冇錯啦，無論大或者細嘅更新咧，我哋一定要做翻呢個步驟。 呢、這個試用版係會你哋自己內部嗰啲用家係用嘅，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啦，那個試用版咧由我哋內部用家同埋個承辦商一部分嘅同事咧去用嘅。咁試用咗譬如3日、5日，咁發現都冇問題啦，咁咪可以推出咯。 這個會唔會都拖慢咗你哋更新嘅一啲嘅速度嘅？有機會。 会嘅，但系如果嗰样嘢系会影响咁大市民嘅生活嘅话，我哋都要咁样做嘅啦。 今次呢一个事件有冇话睇到有几多用户受影响，或者起码睇到几多人系下载咗 3.2.4 而可能受到影响嘅咧？ 因為咧，其實個事件咧，有人我哋只係知道咧，大約有幾多 3.2.4 嘅用戶，但係咧問題咧就係話 3.2.4 用戶咧未必受到影響嘅，因為咧我哋已經即刻更新啦嘛，我哋即刻更新係 3.2.5， 只要咧佢冇用過 3.2.4 嘅話咧，其實就冇受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冇一個好實際嘅數字咧，有幾多用戶係受到影響咯。 但起碼有冇個數字幾多人係更新過係用過 3.2.4 有冇呢個數？ 我哋呢就算有即係呢個數呢其實唔係重要嘅。我哋呢就係喺過兩日啦，大約收到100個市民嘅求助囉。咁我哋相信呢其實就受影響嘅市民呢就唔係話好大量。不過就算一個市民受影響，其實我哋都覺得好重要嘅。咁呢個呢就係我哋所以我呼籲市民呢第一樣嘢檢查自己嗰張嘅疫苗通行證啦，即係電子針卡啦。如果發現呢個電子針卡被刪除咗呢， 希望大家咧盡快去到咧嗰個 Google 啦，或者華為嗰個嘅平台度咧，去更新翻呢個安心出行咧，至到 3.2.5 嗰個修正版本，並且咧係重新咧將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儲存喺安心出行裏邊，咁可以解決個問題。我諗最緊要咧就係點樣解決到問題咯。 嗱，今次安心出行叫做有一啲嘅事故出現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近呢段時間都有，譬如之前有試過顯示嗰個紅碼，顯示出嚟嗰個碼就變咗紅碼啦，就話係一啲模組就係。亦都有试过啊，啲模组系有啲预设咗嘅人面识别功能咧，两次呢啲类似嘅事件嘅。连埋今次会唔会都令到啲市民系打击咗，即系对安心出行呢一个嘅信心咧，或者对佢嘅观感越嚟越差咧？又会唔会咁？ 其实呢我哋明白到嘅，即系呢个事件咧影响到我哋即系啲市民咧对于呢个安心出行嘅信心嘅。第一咧，我哋已经系叫咗个服务承办商咧系要加强啦，佢嗰个嘅增加人手啦，加强个检测啦，加强内部嘅一啲嘅流程啦，批核嘅流程啦，同埋呢啲监管嘅。但系咧，我觉得咧，我哋资科办都责无旁贷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咧，我哋自己都要加强嗰个嘅监管，亦都会认真咁样检讨一下啦，确保咧安心出行咧日后咧系可以运作畅顺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希望做得更加完善咯。 我想问今次有冇除咗话发警告信俾承办商啦，有冇一个下一步行动，或者会唔会点样进一步追究佢嘅责任咧？ 其实咧，我哋都认为呢个事故咧就即系唔能够接受噶啦，因为亦都影响咗市民嘅生活啦吓。咁我琴日其实咧就同呢个承办商嗰个嘅行政总裁啦，同埋佢个创立人咧系倾过嚟嘅。咁佢哋亦都即系承诺咗咧，就系会盡快去落實呢啲嘅改善措施嘅。咁如果當然如果短時間都冇改善嘅話呢，我哋一定會按合約呢作進一步嘅跟進行動嘅。 會唔會即係下一步按合約嘅跟進行動，就係包括係有一啲嘅懲罰，例如係罰款，甚至係更換成個承辦商，會唔會係有咁嘅權呢？ 有嘅有嘅。如果我哋真係覺得要需要嘅話呢，我哋會進一步行動嘅。 即如果再犯下一步，其实是什么？ 譬如有你刚才讲了，即是可以即是根据合约啦来做一些行动咯。我们会研究一下的。 Okay. 另外我想问，因为我看到有立法会议员提到呢，说有些市民投诉或者求助，就说已经没有了一张针卡的记录了。即是在那个疫苗通行证，刚才都讲到那个情况就即是取消了，拿不回了，出入不到处所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他们在一个程式上可以找得回这个疫苗通行证，如果没有这个纸本针卡 的？有的。其实有个方法的。第一样东西呢，其实昨日我都同一個市民傾過嘅嚇，咁咧就我都好明白咧市民咧個心急嘅情況嘅，尤其是琴日咧又落大雨咧個市民，譬如去到個食肆度啊入唔到咁樣樣，其實我都好痛心，尤其是有啲嘅老人家添，咁佢入唔到個場所，咁所以我哋都反省過呢樣嘢咧，就係話點樣可以再幫到啲市民咧係即係可以，如果出現問題嘅時候咧點樣解決咧咁樣樣，咁第一。就話啊，其實咧點樣去將嗰個嘅疫苗通行證咧擺翻落安心出行度先啦？咁其實係可以嘅。如果佢有，當然如果佢有個紙本係電子心卡喺手嘅話，佢咪可以將佢咧掃描落去咯。咁但係可能冇噶嘛嚇，可能冇嘅話咧，其實亦都而家我哋喺其實琴日推出咗嘅，我哋喺嗰個嘅疫苗接種同埋檢測記錄嗰個系統嘅網站度啊。可以輸入一啲個人嘅資料，咁然後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已經可以攞翻自己嗰張電子針卡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個方法嚟噶。咁但係呢個都可能市民都未必識做噶嘛。咁所以我都諗過點樣可以再幫市民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咧去諗緊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咧就係設立一條專線啦，由我哋資科辦設立嘅呢條專線，就係處理咧市民如果對佢對安心出行有啲運作嘅問題嘅話咧，佢可以打呢條專線。咁我諗呢樣嘢咧就可以令到市民咧更加安心一啲咯。咁我哋會盡快公布呢條專線嘅詳情嘅。 幾時會推到啊？呢個？ 呢個我哋要盡快公布啦，即係我諗一兩星期內應該可以公布到個詳情嘅啦。 好，唔該曬林偉橋，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好啊，唔該。 拜拜。林偉橋咧就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嚟嘅。除咗呢一個安心出行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講下呢次嘅事件。另外關於天氣咁啊，近日都有一個低壓槽嘅影響啊，廣東沿岸都有啲驟雨同雷暴。見到包括澳門等嘅地方咧，事前就宣布尋日停課，有人就比較到香港天文台嘅做法啦，以尋日嚟計就冇發出任何嘅暴雨警告嘅咁。有冇需要喺一啲預計有大雨嘅情況之下，都係預先話係停課咧？咁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講翻埋近日嘅天氣情況啊！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子祥博士，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博士，先講下近日嗰個天氣同降雨先。譬如尋日嚟計咧，有冇話邊啲地區個雨勢比較大？又係咪未達到呢個暴雨嘅警告標準，所以未發嘅咧？又？ 咁嘅，其實咧，琴日我哋持續都受住啲驟雨啦，同埋啲雷暴嘅影響啦，咁所以其實各區都錄到超過50毫米嘅雨量嘅，咁而喺部分地區啦，譬如西貢啊、港島啊、大嶼山部分地區咧，佢個錄到嘅雨量全日嚟講咧係超過100毫米嘅，不過因為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啦，琴日咧就持續都有啲雨咧不停咁落，咁所以佢啲雨係攤開。唔同時段落咧，咁每個鐘頭嘅雨量其實就都唔算好大，都未達到暴雨嘅程度嘅啊。咁所以咧，就琴日嚟講個雨勢嚟講咧，雖然總雨量係比較都係比較多，咁但係咧就未達到我哋需要發出暴雨警告嘅情況。 有啲嘅比較就係、是、譬如澳門政府就喺星期二夜晚咧就已經宣布啦，禮拜三即係尋日咧，澳門同埋周邊地區可能出現一啲暴雨啦。咁所以學生中小學、幼稚園學生咧都係全日停課嘅。比較到香港嘅做法，其實呢一類譬如一啲地附近嘅地區有啲降雨量嘅預測啦，對香港天文台嚟講有冇參考作用嘅？ 其實咁樣嘅，其實咧今次受我哋受主要唔穩定嘅天氣咧，主要大家都可能留意到係受一個活躍嘅低壓槽影響啦。咁、其實呢啲活躍嘅低壓槽佢嘅大雨嘅發展咧，其實存在好大嘅隨機性嘅。咁另外咧就另外一條低壓槽活動咧喺今次嚟講咧就係、是、受到北邊嘅冷空氣同埋南邊嘅暖空氣嘅相遇咧形成嘅，咁佢嘅兩團空氣嘅強弱變化咧，亦都會引致咧嗰、那個低壓槽同相關雨區嘅移動啊，或者嗰、那個個速度嘅方向咧係有所變化，咁所以兩個因素加埋個變數相當大，咁所以如果要定時或者定點去預報呢啲大雨咧，佢個不確定性亦都係非常大。譬如佢講咧，即係一條低壓槽上面其實咧唔會每一個地方咧都落雨嘅。咁佢喺低壓槽嘅附近咧，就好似煲水咁咧，係隨機地咧就會產生啲雨區咧，影響我哋依區。咁如果大家市民有留意我哋雷達圖像，依幾日都可能好清晰睇到咧，其實啲雨區咧係一個個分散咁樣不同地區嘅。咁所以如果受到一啲地區如果受到啲比較大嘅雨區影響到咧，佢個雨量咧係會比較多嘅。但相反，如果一啲地區佢比較少受到呢啲雨區影響咧，佢雨量比較細嘅。咁琴日咧就大家正正留意到咧，喺珠江口嘅西邊同珠江口東邊嘅雨量變化咧，其實都幾明顯嘅。咁所以依個嘅變化咧就形成咗個要定時定點預報大雨嘅不確定性咧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如果要話係一個好早一個提早嘅預警，非常之早嘅提早預警，同埋不確定性之間咧，其實係要做一個平衡嘅。 何謂非常之早做唔到呢？就算做唔到定時定點嘅預報，我見譬如澳門嘅講法，佢話可能出現暴雨呢個可能性嘅預測，喺香港天文台係做唔做到？而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係咪又可以去到預計定？譬如學生係停課咧，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程度？ 其實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好早嘅，有啲市民或者有啲言論咧，就話可唔可以早一兩日啦？咁其實你大家睇到呢幾日嘅變化係相當之快啦，同埋咧個隨機性相當大，咁所以其實呢個要提早做到話我香港邊笪地方幾多點鐘會出現大雨，嗰個不確定相當大，亦都係要做到出嚟咧。那個預報亦高，那個誤差亦都可能相當之大。反而調轉，我哋都明白咧，市民係想盡早知道天氣嘅變化嘅。其實喺依個整個依、這個發展過程裏面咧，係喺好早幾日咧即係其實上個星期咧，我哋喺我哋嘅 留意到我哋嘅模式預報咧，係睇到咧，可能呢段時間嘅天氣係好好唔穩定嘅，亦都有機會出現大雨咧。我哋已經喺我哋九日天氣預報裏面咧，首先已經係講提出咧，就話預報咗咧係會有機會依排嘅天氣咧係好唔穩定，可能會有雷暴啦、大驟雨啦，或者係甚至大雨嘅情況嘅。嗱，咁呢個係第一步嚟嘅。咁如果去到再近身少少，譬如星期一、星期二咧，我哋都留意到個預報都個可信性應該都幾高啦。咁我哋亦都進取啲喺個利用唔同渠道，譬如天氣隨筆啊，我哋個 Facebook 啊，甚至我哋星期二都做埋個新聞發布會咧，去再將最新嘅更新嘅預報咧，同埋咧嗰個要提醒市民要做好準備嘅功夫咧，係再向市民發布過嘅。咁呢個係我哋喺唔同時空同埋渠道上方面咧，就盡量提早通知市民咧，嚟緊嘅天咧係唔穩定嘅，係有機會出現大雨嘅。嗱、咁好啦，咁大家最關注咧就係近身嗰啲即係依幾日啦，即係去到埋身嗰啲雨點樣發展啦。咁頭先講咗啦，因為隨機性相當大噶嘛。咁如果我哋密切監察住呢啲喺低壓槽附近出現嘅雨區嘅時候咧，如果佢出現咗之後咧，我哋要密切監察住佢嗰個發展啦。移動啦，同埋對香港有影響，有冇影響嘅？咁呢啲係叫臨近預報。咁、我哋會點用呢？就如果我哋發現真係有啲咁嘅雨區會影響香港嘅話咧，我哋會首先會盡量利用一臨近預報咧。可以嘅話咧，就用譬如大家成日都依排都留意到一個特別天氣提示，就提示大家咧話未來一個鐘咧可能會有大雨影響香港啦。 再廿秒到啫，講埋 係。咁就係、是、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哋要再評估個雨嘅形勢咧。有需要的话咧，我哋就会发出唔同嘅程度嘅暴雨警告嘅。 好，唔该晒李子祥博士同我哋解释到而家香港喺预测呢一个嘅雨啊，尤其是暴雨嘅情况咧，嗰个嘅做法系点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天气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八间新冠病毒指定诊所今日起停止运作，全面消毒清洁之后，听日起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至于青衣长康普通科门诊诊所，同日起恢复夜间门诊服务。八间将会停止运作的指定诊所分别是港岛区的筲箕湾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香港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九龙区的东九龙普通科门诊诊所、蓝田分科诊所普通科门诊诊所、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新界区的青衣市区普通科门诊诊所、青衣长康普通科门诊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和元朗的容凤书健康中心。发言人说，八间指定诊所停止服务之后，其余15间指定诊所将会维持服务，继续支援社区确诊病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舉行視像會晤，就在巴基斯坦中國公民安全問題交換意見達成共識。雙方提及上個月底卡拉奇大學孔子學院的恐怖襲擊。王毅強調，過去一段時間巴基斯坦接連發生針對中國在巴基斯坦人員的恐襲事件，造成嚴重傷亡，中國領導人對此極為重視，中國社會對此高度關注，中國政府對這些暴行予以強烈譴責，雙方應該立即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效措施加以應對。中方將會繼續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願意同巴方攜手努力，堅決挫敗一切破壞中巴關係的圖謀。乌克兰军方表示正是逐步击退俄军，军方消息说，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北部和东部推进几日之后，在当地星期三时已经推进至到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几公里的范围。俄军较早前抵达距离边境40公里的哈尔科夫市郊。乌克兰军方消息指，乌军的反击令到莫斯科感到非常忧虑，但是俄军有足够能力发动另一次袭击。 路透社报道相信今次是乌克兰自四月初将俄军赶离首都基辅和北部以来最快的一次退阵。分析认为若果情况持续，乌克兰军队可能会威胁到俄罗斯主要攻击部队的补给线，甚至将俄罗斯境内的后勤目标置于乌克兰炮兵的射程之内。卡塔爾半島電視台一名資深女記者報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的衝突期間中槍喪生，終年51歲。以色列方面表示正是就事件展開調查。半島電視台說喪生的女記者阿布阿克萊克當地星期三在基寧市採訪的時候穿著明顯寫有記者標誌的防彈衣，但是就被以軍蓄意和冷血感槍殺。當時在現場的另一名巴勒斯坦記者亦都受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形容是處決，要求以色列政府負上全部責任。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就說在對事件進行徹底調查之前，阿巴斯的指控完全沒有根據。美國白宮強烈譴責事件，呼籲對阿布阿克萊克的死因進行調查。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5,737點，跌4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58，瑞士法郎0.995，加元1.3，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5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4.46美元，賣出1855.48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間中有大雨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天氣仍然唔穩定，下週初氣温稍為下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转翻上去清水湾道嘅交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对出。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港铁站对出，就是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观塘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东行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油站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快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喺丽晶花园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对出啦，快线有坏车阻路， 龙尾在丽晶花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东铁线过海段五月十五号就会开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世纪靓正的铁路，$21.40，上水去金钟，巴士就要65分钟。 城巴新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对于我哋红隧过海路线个客量会减少20%，因应系咁咧，会取消其中一条路线301。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咦，你做咩攞住棵葱喺度沉思啊？ 哦，因为我挂住大自然嗰种翠绿啊。 咁不如再了解多啲绿色生活啦，例如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绿油中》咧。 除咗绿色，其实我仲好喜欢大自然嘅声音嘅。 咁就要听埋大自然之声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5月12日，警方国安处拘捕四人，涉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获准保释。 新增280宗新冠个案，元朗火锅店多3名食客感染。 康文署下周一起实施新措施，打击怀疑炒场活动。 乌克兰军方在哈尔科夫反击，推进至俄国边境附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先跟大家讲一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安心出行之前那个版本，有一些用户可能的他们的疫苗通行证被删除。刚才资科办都是就着事件是有致歉。另外亦都提到近日是落雨的情况。现在就想跟大家讲有关于炒场，之前都有措施在今个月初是推了的，就是说个租用人必须在租用的时段之内在场。最新昨天再公布3项康文署的新措施，包括就是看可不可以打击到一些排队党，就是说网上预订会优先，朝早7点可以登入到去康体通这个系统，而现场在订场柜台以及自助服务站就会延迟15分钟，至到7点15分才可以接受订场的。看看这个方法可不可以打击到一些排队党。另外亦都话咧，系希望可以打击利用他人身份订场嘅，就系、是、新增网上预订功能。康体通嘅用户可以透过咧智方便咧，系进入到康体通网上面嘅预订系统，加强核实租用人嘅身份嘅。咁另外第三招就系唔再接受一啲团体申请转换佢哋嘅活动负责人啦。咁啊，希望可以打击一啲团体攞咗场之后咧炒场嘅情况。咁啊，呢几个措施就会喺下个礼拜16号生效噶啦。对于打击一啲康文署场地炒场嘅情况，你又点睇？18723-1，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啊，有全职篮球教练刘家豪，早晨。 早晨，你好。 刘家豪，点睇头先讲呢三招啊？有冇效咧？对于打击炒场方面？ 可能短期之内都会做到一啲小型嘅震荡啦，咁样。咁但长远嚟计都系治标唔治本嘅。 逐样讲啦，头先讲过三样，先讲嗰个打击排队党嗰个先，就话网上订咧就可以7点钟，咁但系如果你系现场喺柜台或者自助服务站订咧，就7点15分，迟15分钟嘅。呢、這个系咪真系可以打击到一啲排队党，然后进而炒场嗰个嘅做法咧？又 其实呢个模式系调转翻转头咯，因为之前其实都系用好多时冇咗排队党，因为有排队党嘅时候咧。咁就係好多程式檔，我哋所謂叫，咁就係用個即係破解咗康文署嘅網頁嗰個康體通個情況，而進入到用快速嘅方法進入到康文署嗰、那個去訂場，咁變咗依家調翻轉，即係用即係個程式檔有翻嚟啦，咁解啫嘛。所以係對排隊檔係有少少打擊嘅，咁但係唔等於炒場檔，即係炒場呢方面嘅嘢就打擊到咯。 頭先你話程式檔係即係又翻翻嚟，即係係咪曾經佢係一度消失過嘅？呢啲用電子程式嘅方法快速進入個系統嘅訂到場， 佢又唔係一度消失咗，佢只不過減少咗。原因就係因為有部分嘅程式檔咧，因為較早前康文署又改，即係改過一次嘅康體通嘅程式，就係多咗一個部分係輸入咗編碼嘅，要輸入編碼，咁所以嗰陣時佢要再要改過一個系統咧，又要可能俾一嚿錢出嚟咧，佢哋唔想太俾嗰嚿錢出嚟，變咗就係轉換咗去排隊啦。 即係所以你預計如果而家即係可以網上預訂，係網上訂場係優先嘅話，啲人可能又會投資翻喺呢一啲程式嗰度，到最後都會喺網上嘅方式係做翻呢個炒場，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呢個係唔排除嘅。 OK， 嗱，即系你觉得对于炒场嚟讲，净系杜绝排队党系未必系有用啦。另外，仲有第二招嘅，我见到康文署都话打击利用他人身份订场嘅。而家其实有几严重啊？用呢个其他人嘅身份去订场，然后再炒场系。 其实佢之前排队嘅时候就用实名制咧，咁变咗就依家就好多排队党到时去签场啦。咁实名嗰个咧，其实佢之前咧喺网络其实系用。對方係有我哋個康體通密碼或者康體通嘅嗰個 account 咧，就其實都可以幫我哋咧直接去個康體通度訂場嘅。咁呢個方法就如果佢加埋個字方便咧，就係話每部手機只可以綁定一個字方便。咁啊，用翻個人嘅字方便入去，快少少，即係快咗喺邊度咧？就快咗喺唔使驗證碼嗰度。咁但問題就係唔係個個用字方便㗎嘛，同埋只不過係快咗少少驗證碼度嘅時候，咁其實嗰個程式檔用返佢自己的方法嘅時候，咁同你鬥快嘅啫。咁最大問題就係、是、市民係咪真係可以七點鐘入到去個 server 嗰度囉，即係入到個康體通度 book 場囉。即係大家有 book 個場都知道，就係、是、一搭正七點鐘基本上係冇可能去登入到嘅，起碼可能15分钟啊 ,30 分钟后先至登入到。咁已经系卖晒啦啲场，即系俾人哋即系 book 晒啦已经。所以入唔到去个时候都系冇用 嘅。即系呢个就关乎到成个即系预订呢个订场嘅系统个负荷能力嘅问题啦，呢个就。 系啦。 但你觉得整体嚟讲用呢个字方便可以登入到去康体通又可以订场。嚟講，對於即係打擊成個炒場嗰方面，其實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 都冇太個直接關係，始終都係同人哋即係同啲可能同啲程式黨係鬥快啊嘛。咁基本上，如果程式黨佢本身係對呢個網絡程式係比較比我哋比較熟習嘅時候，咁我哋係冇可能快過佢咯。 OK。第三招佢就係打擊呢個團體炒場嘅，佢就提到話而家即係目前有啲團體訂咗場之後咧，就懷疑佢哋係做一啲炒場嘅活動啦。據你所知，呢一個情況又普唔普遍咧？如果而家用呢個方式就話，你團體訂咗場就唔可以係轉換嗰個活動負責人嚟講，係咪真係杜絕到呢一個渠道嘅炒場咧？又 呢個情況係普遍嘅，因為喺翻。Facebook 嗰個炒場 group 嗰度咧，都見到曾經係有人放過，就係、是、放啲 quota 出嚟，就係、是、團體嘅訂場 quota 咁樣。咁呢樣嘢就會減低咗嗰個團體炒場嘅次數，並唔係杜絕咗佢。原因好簡單，因為可能佢擁殺網咁樣，我 book 五個場地同一時間，咁睇下康文署批到幾多，可能佢批咗三個同一時間，咁變咗就係佢。未有呢个措施嘅时候咧，佢可以到时咧转换咗嗰个负责人签名，咁就卖咗三个场啦。咁但系可能佢依家系三个场都系用佢同一个名嘅时候，而佢要放弃咗两个场，跟住自己去签一个场，咁其实佢都系炒紧一个场咯。 我见你哋都忧虑，如果话唔俾即系转活动人名，有啲限制喺度啊，系咪喺度？ 个限制就系、是。始终都系好似我哋啲用家嚟讲系，即系譬如我哋啲教练嚟讲系十分之麻烦嘅，变咗呢样嘢。原因就系因为预订嘅团体名咧，预订场地咧就系、是、譬如我今个月五月可能预订紧九月嘅事啊。咁如果我九月想开班开篮球班喺康文署， 咁但我又未決定到邊位教練去教噶嘛，咁所以通常我都係我哋用翻自己名去預訂啦，咁樣咁到時如果我開咗三班喺唔同區，咁但係又抽中咗三個地方都係同我個名嘅時候，咁我分身唔到去簽名咯。 嗯，okay. 變咗可能我要預多啲教練，預多可能兩位教練，因為本身嗰個申請係俾可以落兩個人嘅名嘅。 嗯， 咁我咪要落兩個教練係真係淨係齋負責簽名，佢唔係負責教學嘅咯。 OK， 但係呢個都應該可以做到嘅，就係、是、行政上面嘅步驟嚟啫，呢個係嘛？ 都可以做到，但係就個人手上面你要安排咗多啲人手去做簽場呢樣嘢咯，變咗令到我哋真係用家嚟講，可能安排到教練落去教，而佢真係教咁，我哋唔係嚟炒場啊嘛。 OK， 咁變咗就呢樣嘢煩到我哋啲教練咯。 嗯，嗱，另外我就想最後都問下，因為5月1號已經有一招就係話確保啲租用人一定要喺租訂嗰個時段咧在場嘅，有冇其實成功打擊到或者有效地打擊到炒場咧？ 其实就冇嘅，只不过将个炒价已经系由呢个措施未有之前嘅可能炒价系1000去到1200蚊不等，咁但系依家平均炒价去到1400蚊噶啦，即系佢要坐两个钟咧，咁变咗佢加咗个200蚊或者300蚊坐住喺度，咁变咗个我哋个炒价就变咗提升咗啦。 嗯，即系嗰啲炒家嘅时间成本就落翻落去啲用家嗰、那个 用家度系啦。 OK， 好，唔该晒阿刘家豪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佢对呢几个措施嘅成效嘅睇法。刘家豪就系咧全职篮球教练嚟嘅，又请到我嘅嘉宾同我哋倾下，佢都会关注呢啲炒场嘅情况嘅。咁，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明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郑明信，先讲最新个三招先。5月16号起啦，咁啊，头先都讲到个三招系咩嚟嘅？你自己睇咗寻日个公布，呢三招系咪对准有效打击到炒场咧？ 嗯，首先呢我都欢迎呢康文署呢都系有一个比今次比较有效率嘅回应嘅。因为其实呢个炒场问题呢即系其实拖拖拉拉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啦。早几年呢即系用嗰啲唔同嘅方法啦又唔得啦咁样。咁而家今次呢佢都系即系上个礼拜公布咗之后呢都有啲新招出啦咁样。咁至于今次佢哋所谓啲三招呢即系包括打击排队党啊，包括系即系打击利用个人身份嘅订场啊，同埋即系打击一啲为团体去炒场嘅活动啦，我觉得呢都系之前有啲唔同嘅市民嘅一啲嘅意见嚟嘅。咁当然即系究竟个成效系点样呢，咁我諗我哋都要再去睇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点都系一个方法，即系最少康文署或者政府呢系愿意呢系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去处理咯。 嗯，不过先讲即系排队党个招啦，佢就话即系网上预订就优先咁，但系呢一个做法咧，头先同教练都倾到，佢就话根本网上面已经有啲人用嗰啲电子程式，可以系快速地入到康文署个网嗰度，如果唔用排队党去攞到啲长炒场嘅，到时咪换翻个地方就喺网上面做呢样嘢咯，咁系咪变咗做网上预订优先就可以解决到呢一个网上抢呢啲长炒场嘅一个做法咧？ 嗱，我哋要睇嘅，或者有咁嘅可能性都唔定嘅。不過而家咧，過去嘅情況咧，就係如果大家留意咧，好多時候咧，去睇凌晨嘅時候咧，有啲所謂嘅排隊黨咧，就請啲老人家就凌晨可能兩三點咧，就喺度排隊排通宵，跟住去爭奪嗰個場。而同一時間咧，有好多普羅市民咧，佢哋去 book 嘅時候咧，就都同我哋講話，因為佢哋咧唔係同一條起跑線嗰度開始登入啊。咁好多時候咧，佢哋登入得嚟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啲場已經賣曬啦咁樣。咁所以康文署佢就用呢一樣嘢即係去回應。嗰個措施啦，咁但係我都聽到嘅，有啲業界或者有啲朋友都會擔心啊，究竟以前佢即係嗰啲佢你有張良計啫，咁佢有好多啲唔同嘅系統，會又有啲黑客啊、電腦系統啊去做啊咁樣，咁我都會擔心嘅。咁究竟康文署而家佢個所謂嘅系統有幾先進，會唔會咁容易俾人 hack 得到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康文署要睇啦。咁其實我評估咧，亦都好快可以知道嘅，即係譬如一個月、兩個月，我都同康文署講話，最好三個月咧內咧就做一個評估啦。咁你大概都知道究竟即係其實好現實嘅。你就睇到究竟個炒場嗰個價錢有冇回落到，又或者係咪真仍然咧？大家都好容易去用呢啲炒場買場嘅方法就去買到，咁就知道係咪即係打唔打擊得到咯？ 嗯，但你自己評估會唔會好似真係排隊黨轉咗就係網上即係炒場黨咁咧？ 我自己當然係唔希望係咁樣啦。咁當然佢唔止係呢一招嘅啦。我諗佢哋嘅諗法係第一，即係就將即係網上面大家比較公平嘅起跑線一齊去跑啦。第二，佢而家都係所謂用一個叫做自方便嘅用戶嘅方法去登記，即係如果你自方便入康體通咧，理論上咧係會比較快一啲嘅。佢哋咁樣講，咁 字方面咧就一定係個人登記嘅。咁以前咧有一啲所謂嘅排隊黨咧，可能佢攞住二三十張身份證，咁就係咁登入，係咁登入。咁佢又可能唔夠有用字方便快嘅。咁所以希望係咁樣，我哋用一個佢哋會用一個比較大嘅 mask 嘅，即係市民大家同一個時間去 book，就多於去即係話俾針對式地去做咁樣咯。 嗱，先講字方便呢個先，就話即係而家新資料就係話康體通嘅用戶可以揀用字方便入呢個康體通嘅網上預訂系統，咁佢哋就可以免除一啲步驟，包括就係話輸入嗰個驗證碼嘅咁，希望可以快啲咁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真係網上呢啲炒場黨係有個程式可以好快嘅，而唔係話所有訂場嘅人都一定要用字方便，佢哋可以繼續用翻用康體通，又用一個快嘅即一啲可能唔合法啦啲黑客嘅方式啦，入到康體通嗰個嘅系統，甚至快過字方便嘅呢一招，係咪又未必有用咧？如果咁？ 咁所以就要鬥咯，即係如果佢哋所謂嘅炒場黨已經去到哇國際炒場黨啊，即係用盡呢啲黑客啊，用好多電腦程式嘅方法啦，咁政府就要諗啦。既然佢都咁樣做啦，咁你政府咪要 update 你哋嘅系統，佢哋嘅系統，讓到呢件事係唔好俾佢哋咁容易發生得到咯。咁樣咯，我講，即係你而家已經佢用呢、這個，即係嗱，當然佢而家用呢啲招數，所謂嘅招咧，其實都係一啲唔係加重罰則啊，唔係去放蛇啊咁樣。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唔係咁理想嘅。咁但係佢話呢個方法係某程度上係增加咗大家抽到嘅機會，咁我哋咪拭目以待去睇下得唔得咯。如果唔得嘅話，我建議都要加重個罰則同埋刑罰嘅。 我見另一方面有啲長者就擔心話，反而新措施咧，即係用一個網上嘅方式訂場咁啊，現場訂都訂到，不過就慢15分鐘咧，反而就係、是。佢形容咧就係新措施杜絕一啲唔識得上網嘅長者做運動嘅機會，你自己點睇有啲長者咁嘅擔憂咧？ 嗱，而家咧即係好多時候咧炒場嘅都我自己整體覺得都係分開有幾類嘅炒場係特別熱門嘅，包括咗係籃球場啊、足球場啊，特別係夜晚嗰啲時段啊咁樣。咁呢個咧就當然係即係唔理想啦，即係我覺得都要重點去處理啦。咁至於老人家，其實佢哋一般好多時候都係早上啊，或者係可能預訂啲乒乓台啊咁樣，咁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嘅。咁但係即係當然，究竟日後係咪真係會老人家會遇到咁嘅障礙咧？其實我覺得即係政府佢哋都可以考慮提供一啲支援俾呢啲嘅長者嘅，即係究竟日後係咪都可以話啊教佢哋點樣係可以 book 到場啊，點樣方便啲啊咁樣去做咧？咁其實而家好多嘢都偏向用智能系統㗎啦，咁我哋用消費券啊，各樣都係啦，咁所以都係希望慢慢去教育去做呢樣嘢咯。 上次你咪都見過康文署長同埋處理民政局。局長嘅，其實你佢當時話佢哋提嗰個改善一啲即係訂場系統咧，係咪就係今次呢啲措施，定係？定係 唔 知嘅其實， 唔係佢哋話佢哋承諾咗，佢哋應承咗話佢哋會 upgrade 嗰個系統嘅。佢話個成套系統咧，佢哋都要去改嘅。咁但係佢哋要啲時間啦，即係佢哋話可能即係嚟緊今年下半季或者明年年頭，佢哋就會處理呢件事啦。咁我自己都上次都俾咗啲意見嘅，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唔同，特別一啲私人嘅機構咧，其實有佢哋嗰啲網上系統都係好快、好方便，同埋提供好多資訊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參考呢啲嘅系統咧，即係佢優化，讓到即系 book 场嘅人士咧，都系可以有更加多嘅资讯或者更加便利地去做咁样咯。 第三招你点睇？即系打击团体炒场嗰、那个，即系据你了解，系咪真系团体用呢个方式攞咗场，再去炒场嘅方式都系普遍？今次呢个唔俾转名嘅做法，你又点睇呢？ 嗱，我頭先都有聽到即係杜威教練講啦，即係我知道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不便嘅。咁特別係即係可能咧，嗰個場地唔可以轉換，咁可能佢哋原本有幾位教練啊咁樣。咁我都同康文署建議啦，即係會唔會都可以將個名額稍稍多翻啲，即係可能而家一兩名嘅教練，咁可以加到三四名嘅教練喺裏面咧，或者三四名嘅人士 book 咧，咁到時可以方便佢哋用使用咧。咁呢個係一個啦。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團體炒場嘅情況咧，過去其實都亦都係有咁樣出現到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咯。不過我哋同一時間我都擔心嘅，其實咧而家咧都有今次呢個嘅即係所謂嘅招咧，其實都會可能某程度上影響到一啲嘅比較專業嘅體育嘅籃球隊嘅，因為其實而家其實都係真係事實，最後其實講到尾咧都係因為場地係嚴重不足，咁有啲嘅專業嘅籃球隊其實佢哋真係即係有好 wet 噶啦，每個星期可能要某一兩日就預咗個時間訓練，咁佢哋為咗希望係真係得到場，咁佢哋喺無可奈何之下咧，都要向呢啲炒場黨去賣咁樣。咁而家變相佢哋咧就冇咗呢個方法啦。咁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又可以有一個比較正統嘅去訓練咧？咁呢個我覺得對佢哋有影響嘅。咁所以其實政府亦都要審視一下，究竟我哋呢啲專業團隊而家喺唔夠嘅場地嘅情況之下，日後究竟點樣係可以俾多啲支援佢？係咪俾多啲地方佢去打到波咧？咁之前成日都講啊，政府話開放翻嗰啲學校出嚟啊，或者係有啲嘅私人嘅地方出嚟，其實一路都做得唔好。 嘅。咁我覺得其實今次都應該係時候咧，亦都要審視一下，即係過去用使用場地嗰、那個準嗰啲場地嘅使用方法啦，咁樣咯。 唔该晒郑永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郑永信咧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嚟嘅，咁啊讲到啱啱康文署寻日公布嘅有三朝十六号起会做嘅，希望可以打击炒场嘅，包括头先提到话打击一啲排队党，就系网上预订系优先，可以系快过喺现场。是即是订场个柜台就是迟15分钟的现场。咁网上就是准时7点钟可以入到空提通㗎啦每一日咁。你点睇 ,18723D1,18723D1, 仲有陈先生在电话旁边嘅早晨。 Hey, 早晨陈生请讲。 是。嗱根本呢头先我听嗰个议员讲啦，佢根本就知啲唔知啲。 嗯。 因为点解呢，嗱因为炒场嗰啲你依家咁样做法呢就益晒嗰啲炒场嗰啲。因为佢哋咧系全部用程式去入去嘅、嗯，我哋根本系冇可能同佢 book 得到嘅。咁佢哋，你可以留意翻，你睇下呢个场地系咪俾嗰啲篮球、排球嗰啲，即系杀晒先。咁我自己咧就教羽毛球嘅、 嗯， 我教咗四十几年羽毛球。咁我哋咁辛苦，即系排两。成晚通宵即系排两个钟，我哋即系 book 得两个钟嘅啫。咁我哋嚟教学生嘅。 嗯。 咁如果佢依家咁样做法咧，我哋真系唔使专业 book。 即系反而全部网上，你哋更加难，可能就即系完全 book 唔到咁样意思。 系啦。 嗯。 同埋你依家话，你等15分钟先至去到康文署嗰啲场地度 book 场，乜都冇晒啦。 嗯。会唔会都照尝试喺网上面争嘅？ 唔系，我哋都会喺网上，但系咧唔够人哋嗰啲程式嗰啲快噶。 嗯， 人哋系准备四五部电脑喺度，我哋揸住手机咁点同人哋斗啊？冇可能噶嘛。 明白，唔该晒陈生。讲到佢自己系教羽毛球嘅，头先提到话，即系如果康文署呢个新招系全部网上面订场嘅，佢就佢自己评估啦，未必够一啲如果用电脑程式嘅人士订场嗰个做法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转头翻嚟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去年九月宣布停运嘅612基金，四名信托人包括岭大文化研究系前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立法会前法律界议员吴霭仪同埋歌手何韵诗，寻日先后被捕。警方寻晚11点几发稿话，所有被捕人士将会获得保释候查。梵蒂冈发言人发声明回应，教廷得悉陈日君书记被捕一事，并且对后续发展表示极度关注。信报报道。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90歲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立場一直親民主。2014年佔領中環的時候，陳日君和其他民主派人物到警署自首，當時未有被捕，昨日是他正式第一次被捕。天主教香港教區截稿前對事件未有正式回覆。香港教區神父羅國輝就說，歷史上主教被捕多得很，形容香港和內地現在是蓋了一張被。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國泰昨日預告未來一兩星期會公布暑假航班，有旅行社正是計劃復辦暑假團，但是鑑於航班的數量和機位供應以及價格等安排還未公布，旅行社認為在暑假出團上暫時需要審慎決定。有旅行社說，如果暑假期間仍然維持現行的防疫政策和航班熔斷機制，絕對是會影響到市民的外遊意欲，而且回港檢疫酒店亦都要花幾千元至到過萬元的額外開支，仍然會卻步。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教育局最近披露本港學年冠津和直資學校教師流失人數達到4050人，較上學年急升70%，創近5年新高。教師流失率介乎7%-8%，增加超過3%。有工會認為數字反映情況嚴重。教育局就話，教師流失主要原因包括退休、進修、轉往其他類別學校任教、從事其他行業同埋其他私人理由離職等。局方觀察到今個學年教師流失率略高，但學校運作仍然大致正常，有足夠合資格的教師任教。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康體設施的炒場情況越趨嚴重，康文署繼本月1日推出違規罰停租場的措施之後，再有新措施將會在下星期一起生效，包括讓使用康體通網上訂場的市民優先預訂，用至方便連結身份證免利用他人身份訂場，以及不再接受團體申請轉換活動負責人。有業界人士說，對於租場收費貴的場地，例如是籃球場等等，由於炒場的利潤高，故此認為措施成效有限。《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疫情持續平穩，昨日新增280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32宗輸入個案。元朗火鍋店牡丹金閣爆疫當日，超過190名在場食客已經全部成功聯絡到，並且發現再多3名食客確診。另外有3名一度失聯的食客已經離境，未有染疫。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群組全部23名確診者，大部分是長者，全部症狀很輕微或者沒有症狀，顯示接種疫苗有效降低重症率。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華南地區持續多日天氣惡劣，澳門、珠海等地嚴陣以待宣布停課。本港天文台是否跟隨都會動輒得救？如果不跟隨，一旦落起傾盆大雨或者刮起強風，勢必被狠批反應遲緩。如果跟隨但是天氣不似預期，又會招來反應過度的批評。社論認為，天文台在天氣預報需要依照科學數據行事，切勿鄰近地區有特別做法就照跟。星島日報社論。 星報社論，繼安心出行內的疫苗通行證無故變紅碼，近日再有市民發現原本在安心出行內的疫苗通行證等無故被刪除。社論說，二維碼怎樣說都不是高科技，安心出行亦都只是應用程式，一再出現問題兼擾民，反映資科辦的監察工作有明顯缺陷，必須認真檢討，避免安心出行再發生故障。成報社論。 商報的時評提到，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早前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表示希望從行動、態度和結果三方面鞏固行政立法關係，共同提升香港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時評說，並非意味著立法會放棄對行政機關的監察責任，議員需要堅持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嚴格監察，及時反映民意，實現良政善治。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政府計劃在本年中完成打擊網上虛假資訊立法研究報告，無論是修例風波期間，亦或是當前抗擊疫情，本港長期深受網上虛假資訊困擾傷害。社評認為，政府要加快立法步伐，並且高度重視甄別網上虛假資訊的教育，提升市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媒體和閱讀素養，多管齊下壓止假資訊散播。文匯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转翻过去清水湾道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新光中心。咁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啦，挤塞。车龙系排到去景泰苑，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嘅快线有坏车，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翻观塘绕道亦都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 龙都有车龙的，排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东隧口。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呢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呢一段车多少少。红天路同埋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唐美道190号英美大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东涌满东村满和楼、九龙城德朗村德隆楼和旺角海富苑海裕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周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12日，警方国安处拘捕四人，涉612人道支援基金，获准保释。 新增280宗新冠个案，元朗火锅店多三名食客感染。 康文署下周一起实施新措施，打击怀疑炒场活动。 乌克兰军方在哈尔科夫反击，推进至俄国边境附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16年在九龙湾的淘大工业村迷你仓四级大火，参与扑救的高级消防队队长张耀星和消防队目许志杰殉职。死因庭就经过8个月的审讯之后，裁判官就裁定两名事主死于不幸。另外都对多个部门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是针对消防署都有几项的建议。另外还有屋宇署啊、劳工署等等嘅咁，嗱呢次事件咧都令大家咧关注到迷你仓呢一啲嘅会有机会引起到火警嘅安全问题啦。咁自从2016年呢一次大火起咧，消防署咧都有做到一啲嘅执法行动嘅。咁啊，六年嚟就话向近千间嘅迷你仓咧发出咗一啲通知书，要求咧系消除火警危险嘅。最新嘅情况系点咧？喺过咗六年之后啦，而家喺监管呢啲迷你仓嘅消防设备等等嘅情况系点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消防署助理署长胡总部郭伯超，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郭伯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而家消防署系咪都恒常地仲有做一啲巡查迷你仓嘅消防设备，或者几耐会做一次嘅？而家 系冇错， 多謝主持。咁首先咧，就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咧，就對喺2016年淘大工業迷你倉嗰、那個四級火兩位殉職同事嘅家屬咧，再次咧喺度咧就致以深切嘅慰問。咁就有關呢、這個迷你倉巡查方面咧，其實我哋喺2016年嗰個火警發生之後咧，咁我哋已經立即咧就成即係、就是、有一個跨部門嘅一個作嘅巡查嘅執法嘅工作嘅。咁直到而家為止咧，我哋已經合共咧巡查咗超過1200間嘅迷你倉嘅。咁喺當中咧，我哋有向959間咧呢啲目標迷你倉咧發出咗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啦。咁啊，要求咧嗰啲營辦嘅人咧就需要咧喺指定時間裏邊咧就要消除啲火警危險。咁所以咧就相關咧，我哋亦都會對呢啲咧作出一啲執法行動嘅。咁或者我都可以喺度講講啦。咁咧喺啲執法行動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已經對221間咧未有遵循呢啲喺通知書頭先講即係一個指定日期咧遵辦嘅迷你倉營運者咧提出去檢控嘅。咁亦都有啲個案咧係已經係完成曬所有相關同埋執法行動。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咧亦都會而家都係有仍然咧不時咧就會主動出去巡查呢啲迷你倉。咁我哋會經過唔同嘅途徑啦，譬如我哋可能喺日常巡查啦，會喺巡查期間發現有地方已經有新嘅迷你倉營運喎。咁或者當然有新嘅迷你倉營運，佢都會有賣廣告啊。咁所以我哋透過唔同渠道咧，如果我哋得知有呢啲新嘅營運嘅迷你倉咧，我哋都會作出一個主動嘅巡查嘅。咁係啦，巡查個執法方面大致就咁樣。 OK， 頭先話即係16年到而家超過1200間係巡查咗啦，即係平均每年可能係咪200多間左右咧？點睇呢一個嘅效率咧？巡查完之後，有啲嘢都提到話有發出咗一啲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嘅，係咪發出咗之後都有跟從到啦？如果冇跟從嘅時候，你哋係下一步嘅行動係會係點？ 係咁因為合共咧，而家其實就正在營運嘅迷你倉咧，我哋都喺我哋手頭上資料咧就有700-800間到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2016年咧到而家咧，我哋其實係一段不斷都有對啲迷你倉採取巡查嘅。咁而好似頭先所講啦，咁我哋當我哋發出咗呢啲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之後咧，其實佢係需要喺一個指定時間裏面咧就完成同埋遵辦所有嘅項目嘅。咁當佢如果係未能遵辦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對佢作出檢控啦。咁頭先都提過啦，咁有當中咧其實有49宗嘅個案咧，我哋已經係完成咗所有相關嘅執法同埋檢控嘅行动嘅， 但我就见咗系咪？我见有啲报道都话有6間喺你哋即系发出咗呢个通知书，冇做到一啲合理辩解之下，又继续违反呢一个危险令啦。咁啊，即系话佢哋继续系未有消除火警危险嘅。即系点睇呢一个嘅数字，或者其实呢啲迷你仓有冇一啲嘅解释？点解就算你哋发咗通知书或者有个危险令，佢哋都唔消除呢个嘅火警危险嘅咧？ 其實咧，當我哋發出咗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之後咧，咁佢喺相關時間，如果佢係未能完全遵辦咗我哋通知書所要求嘅事項咧，咁我哋係會對佢作出檢控嘅。咁頭先講過啦，都有49宗咧，其實已經完成咗相關嘅執法同埋檢控行動。咁亦都咧，如果當中佢哋係一路都冇去遵辦嘅時候咧，其實咧法庭咧都會向佢哋咧發出一啲叫做火警危險令嘅，咁勒令佢哋咧必須要喺限定嘅時間裏面咧就要消除相關嘅火警危險。咁當然如果有啲係法律程序一路進行之中嘅咧，咁我哋即係都會係繼續去執行啦。咁另外其實如果就呢個消防安全上高咧，咁如果有一啲單即係營運嘅迷你倉係未能喺嗰啲消除曬所有火警危險，而又被法庭定罪咧，其實我哋喺自去年咧9月咧開始咧，我哋亦都已經喺部門嘅網頁上高咧，將呢啲嘅營運嘅地址咧上載上去嘅。咁其實呢個咧就喺社會大眾方面咧，亦都係對消費者咧可以作出一個識別啦，睇下邊一啲咧係個火警危險咧係咪已經完全消除嘅咁樣。 頭先你提到話有啲可能，即係喺網上面公布咗佢哋個名嘅呢一啲嘅迷你倉啦，可能一啲嘅火警危險係未消除嘅。 佢哋最主要涉及係邊一類型嘅問題呢？我見到有業界亦都話啊，而家一啲嘅規矩可能都涉及到迷你倉要改裝啊，可能要成本都比較高昂嘅，話希望同處方去商討一啲放寬規定。個處方係咪即係講緊消防處？係咪有啲業界都有同消防處希望可以放寬一啲嘅規定？就算係有一啲嘅潛在火警危險，都可以用一啲方法去唔使咁嚴格去執行咧？有冇傾過呢啲？ 系嗱，其实咧主要咧喺迷你仓里边潜在嘅火警危险咧，咁我哋都有主要都系分有几项嘅，咁啊包括啦，或者我都可以略略讲讲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喺啲迷你仓嘅储存间隔里边咧，佢哋嗰个布局啦，就我哋发现有存在嘅安全隐患啦，咁第二就系一啲窗口遭到阻塞啦，或者数量系唔足够啦。咁第三就係嗰啲消防喉轆系統咧，佢未能夠咧係覆蓋整個迷你倉嘅位置啦。咁第四咧就係一啲單位嘅逃生門啦，有嗰啲唔合規格嘅門鎖啦。咁第五咧就係呢啲出口啊，同埋方向指示牌係數量不足。咁呢啲係我哋發現即係喺常見嘅一啲火警危險。咁而你提到咧業界同我哋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反而發現咧，即係好多都已經係如可以完全遵辦咗嗰啲條例，即係或者我哋嗰啲消防安全規例啦。咁其實我哋都同業界不時都有會面，咁佢哋亦都有提出，有部分咧都係已經會有啲積極跟進啦，或者聘請咗啲認可人士需要籌備一啲相關嘅工程。咁其實我哋睇到呢、這個其實我哋要求佢去執行嘅地方咧，其實應該都係行之有效，同埋亦都係可切實可行去執行嘅。咁而有一啲係牽涉到可能比較大規模嘅改，即係需要個排佈局啊，或者去改更改入面嘅圖則又好，各樣嘅結構又好咧。咁佢哋我哋其實都有同業界一路商討。咁如果有一啲係切實可行嘅建議咧，我哋都係可以接受嘅。 除了话即系今次迷你仓嘅一啲监管啊、规管之外啦，整体嚟讲，今次喺四恩亭嗰度咧，都有啲针对消防处嘅建议嘅。喺今次事件，包括亦都提到话建议啊，全面检讨消防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嘅。针对四恩亭嘅建议，或者头先讲到呢一个传递机制方面，其实有啲乜嘢改善措施系做紧嘅？ 系，其实咧喺呢个火警咧2016年咧发生咗之后咧，我哋喺破灭所有个火警之后咧，其实我翌日咧已经成立咗一个跨部门嘅调查小组嘅，咁就各方面啦，包括就系火警成因啦、引致熟员殉职同埋受伤原因啦，同埋喺工业楼宇使用同埋嗰啲营运模式等等咧，作出咗深入调查。而呢个咁嘅跨部门小组咧，亦都向我哋咧提出咗十多项建议嘅，咁涵盖嘅范围都广泛，就包括我行动啊、即安健啊，同埋点样可以加强公众消防安全教育方面嘅作出建议。咁简单咁讲啦，譬如行动方面咧，我哋已经系优化咗呼吸器嘅嗰啲行动程序啦。即安健我哋都加强咗啲指引啦，点样喺熟员喺一啲恶劣啊同埋酷热天气之下咧歇息同埋工作时间等等。咁呢一啲十几项建议咧，其实系死因庭咧亦都接纳咗我哋呢个小组俾我哋嘅建议，亦都认为咧系合啦，同埋有需要嘅。咁除此以外啦，好似主持你头先都讲啦，咁社安厅亦都向消防处提出咗有四项嘅建议。咁就呢四项建议咧，我哋已经咧就成立咗由一个助理处长级别嘅同事领导嘅专责委员会嘅。咁係会全面同埋仔细咁样去研究相关嘅建议啦，咁睇下点样落实嗰啲建议。咁而喺即係相关嘅研究完成之后呢，我哋最后呢日后呢都会通知返个社安厅嗰个建议嘅。 会研究到几时，同埋嗰啲研究完建议之后嘅结果会唔会公开？ 因为嗰、那个其实嗰个社安厅俾我哋有四项嘅建议啦，咁都涵盖嗰啲范畴呢都几广泛嘅，咁可能包括即係可能一啲会唔会 同事身體的情況啊，會唔會點樣同嗰啲大廈嗰啲租户有啲合作啊？喺嗰啲消防演練，咁所以我諗係要等嗰、那個由嗰個助理處長級領導嗰個委員會咧，係要去全面仔細去檢研究咗嗰個建議先啦，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郭伯超，多謝同你傾到呢度。好，郭伯超咧系消防处助理处长湖总部。咁啊，除咗消防处今次喺死因庭有啲针对佢哋嘅建议有四项啦，头先提到。另外亦都关注到而家迷你仓有关消防隐患方面嘅规管啊。咁电话旁边又请嚟有位嘉宾啊，有亚洲迷你仓商会社区活动赞助和营销部总监黎贝莹，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黎贝莹，作为迷你仓嘅即系其中一个代表啦。今次点睇迷你仓大火之后，系咪见到消防处都系加强巡查迷你仓啦？我见有啲数字上面咧就话有200多间咧系未有遵从消防处发出嘅通知书，话要求消除火警危险嘅。咁有49宗咧系被定罪，有6间迷你仓咧系被法庭定咗罪，并且发出咗火警危险令之后咧。都是未消除这个的火警危险的。据你了解，有没有了解到为什么会这样的？ 以我们所知，我们商会大部分会员呢其实都很努力去遵从消防建议，改善他们的消防安全设备和他们的配套的。当中也都但是当你刚才讲的数字的时候呢，不排除有些不是我们的会员，所以我们就很难去代表他们发言。咁但係呢，我哋嘅迷你倉商會嘅會員呢都好努力地去做遵從消防嘅建議，同埋去做到該有嘅呢一個消防安全嘅加強啲設備啊、安全啊、配套等等嘅嘢。 雖然未知嗰啲係咪真係你哋嘅會員啦，但整體嚟講呢，我見到營運緊嘅迷你倉，我見局方嘅數字呢就大約700间到啦，就話確定冇常見火警危險嘅370多间，冇常見火警危險喎，咁即係另外嗰300多间可能係有一啲嘅火警隱患嘅。咁而家據你了解，業界嚟講可能係未完全解決到一啲火警隱患嘅改善措施未做到，係棘住喺邊度呢？可能有啲咩困難呢？ 當然在這個你剛才提到的數字來講，其實剛才消防阿 Sir 都有講了一點點的，就是其實他們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啦，所以他需要處理的時間和處理那些消防隱患的時間都不同的。譬如說有些比較簡單一點的，就是譬如在一些出入口嗰個方向指示牌數量不足啊，咁呢啲就會比較容易啲、快啲去解決。咁而一啲咁即係其實頭先阿 Sir 都有講過，就係其實中間係有好多嘅消防有好多嘅迷你倉，其實已經做緊呢樣嘢㗎啦。咁佢哋只不過可能再等阿 Sir 再嚟 check， 咁可能就 hold 住喺嗰度啦。有啲即係然後有一啲咧比較大啲嘅改動，一啲 layout 上嘅改動啊，咁嗰啲就會需要一啲多啲嘅資源啦。咁譬如係一啲想點樣 design 個格局嘅知識啦，一啲資金嘅配備啦，一啲投入啦，同埋同現有嘅客户上嘅溝通啦，等等嘅嘢，其實都需要好相當嘅資源去提供一啲支援嘅。咁所以可能有啲一部分就會可能係棘咗喺嗰度咯。 其實要我見話，譬如每行嗰啲迷你倉中間都要隔2.4米啦。這個可能有啲聽眾都會記得，這個係咪對於迷你倉要滿足到都比較困難？ 先 clarify 翻少少，就係其實唔係每一條通道都要 2.4 嘅，其實係 within 一個50米嘅 cluster， 佢需要有一條嘅通道 2.4。咁呢個詳情可以睇翻消防處，佢有即係佢有出翻一個即係一個好透明度高嘅規則啦，咁樣。咁的確喺2016年大火之後咧，突然之間佢呢個條例嘅改動，一個突然間收窄到最 tight 最 tight 嘅時候。咁係真係令到大家嘅經營係好困難 嘅。黎貝瑩，呢個可能要有啲時間差唔多，9:30之後揾你繼續講翻呢一個嘅規例，可能對業界嘅影響係啲咩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警方獲安處拘捕兩男兩女，涉嫌干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消息指被捕四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和学者许宝强，四人获准保释候查。美国白宫副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表示，中国和香港当局应该释放和停止针对陈日君以及其他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强调言论自由对繁荣和安全的社会至关重要。梵蒂冈发言人说，罗马教廷关注陈日君被捕的消息，极度关注事态发展。上海过去一日新增144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44宗确诊和1305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06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上海本土再多5宗死亡个案，年龄由87至93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另外，北京本土新增35宗确诊和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北韩表示，当地出现首宗新冠变种 Omicron 个案，并且宣布将病毒控制系统提升至最紧急情况。韩联社引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平壤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从一名发烧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发现 Omicron 病毒株。报道又引述领袖金正恩誓言要克服这场意想不到的危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举行视像会晤。就在巴基斯坦中国公民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双方提及上个月底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的恐怖袭击。王毅强调，过去一段时间巴基斯坦接连发生针对中国在巴基斯坦人员的恐袭事件，造成严重伤亡，中国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中国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这些暴行予以强烈谴责，双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愿意同巴方携手努力，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中巴关系的图谋。比拉瓦尔表示，巴基斯坦对卡拉奇孔子学院恐袭事件予以最强烈谴责，坚定反对一切恐怖行径，定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定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并且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方愿意进一步提高反恐能力，确保所有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5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86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7.6跌2.8，阿里巴巴81.75跌3.9，美团159跌2.4，盈富基金19.72跌2.4，京东集团199.5跌8.7，友邦保险72.2升1.5，比亚迪股份228.2跌5蚊，长城汽车9.53跌1.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73，瑞士法郎0.994，加元1.299，人民幣6.732，英磅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3点，跌240点。港金报17,39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71美元，卖出1,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车多少少。咁另外太子道东啦，转翻过去清水湾道仲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转过去清水湾道啦，都系挤塞，车龙系排到去彩怡花园。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都有交通意外，这一段的东区走廊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这一段还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扎山道对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虎山道回旋处一带比较挤塞，主要就是凤德道去虎山道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一带咧就系仲系车多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啊嘛，最终嘅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噶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喂，等等等等，我要去免税店买支酒先。今晚食饭，大家一于不醉无归啊！ 明明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进出口货物都不用俾关税噶啦，点解仲要去免税店买酒啊？ 唉，阿女啊！凡事都有例外的嘛，你有所不知的啦，逢亲酒类、烟草、炭氢油类、甲醇这四类货品啊，是需要避税的，去免税店买咪便宜咯。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14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地位，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之外，不征收关税。作为自由港，我们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在香港商品可以用最低的价钱售出，令到大家受惠。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包括金融、贸易、工业、航运、旅游、资讯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自由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喝酒太多对身体不好啊，妈咪一阵见到你买啊，实话你啫。 咁又系喎，阿、啊、女啊，我唔买啦，你唔好同妈咪告状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12日，警方国安处拘捕四人，涉612人道支援基金获准保释。 新增280宗新冠个案，元朗火锅店多三名食客感染。 康文署下周一起实施新措施，打击怀疑炒场活动。 乌克兰军方在哈尔科夫反击，推进至俄国边境附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关于2016年九龙湾淘大工业村迷你仓的四级大火，令大家再次在死因庭这个有了裁决之后，再次都关注到迷你仓一些的火警隐患，或者现在他们一些火警的安全，怎样可以解决一些潜在的火警的可能的一些情况。继续跟亚洲迷你仓商会社区活动赞助和营销部总监黎贝莹，早晨。 早晨， 黎贝莹啊，头先就同你讲到咧，其中消防处都喺即系为咗消除呢个迷你仓嘅潜在火警危险啦，有啲改善措施啦，包括系话如果系唔超过50平方米嗰啲嘅储存面积咧，就系每行迷你仓一排排咁计咧，就话唔少于每行之间唔少于 2.4 米嘅分隔距离嘅咁，而家要做到呢一啲嘅即係滿足到呢啲規定啦，迷你倉嚟講嗰個困唔困難啦，或者頭先你提到話財政上面嗰個問題嘅，對於迷你倉嚟講要做到曬呢一啲嘅條件，財政嘅承擔又係點？ 財政承擔其實都幾大嘅，咁所以尤其係一啲小細啲嘅營運商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額外嘅支出。咁所以業界咧都好努力咁去做足呢一个消防想我哋做嘅规定嘅 头先就问到话头先我提到话两排之间咧就唔少2.4米嘅分隔距离，就系话一啲唔超过50平方米嘅储存面积啦。仲有冇其他一啲嘅条件或者嘅规定，对于业界嚟讲都系有困难嘅咧，要满足到？ 我谂其实大大小小唔同嘅要求咧都会需要啲时间去处理啦，咁无论係譬如话唔够窗户啦，咁可能譬如话如果喺2016之前其实係本身係啱晒嚟㗎嘛，开嘅迷你仓，咁而大家都知道工厦佢嘅窗户係咁多，佢就本身就係咁多，咁当有新嘅規例要突然间出嚟时候，咁所以就会譬如佢又要改返个窗嘅大小呀等等嘅嘢，咁呢啲就会係一啲比较喺当2016年嘅时候就会比较难啲去 adjust 囉。 除咗话消防提出嘅呢一啲改善措施，或者业界喺呢几年有冇自己都做一啲自发嘅改善防火嘅措施呢？ 绝对有啊！咁我哋商，尤其我哋商会咧，其实就带头去咗做一个 safe 迷你仓认证计划。咁呢个系我哋业界自发性嘅一个迷你仓认证计划啦。咁所有嘅规定咧，都系 based on 翻消防同埋屋宇署 嘅規定，咁然後再由一個認可人士去審查曬所有相關嘅文件，然後再去嗰個地址嗰度 site check 嘅，咁先會符合到一個金章嘅認證。咁我哋希望咧，依一個認證咧係可以俾到消費者一個透明度高，然後可以俾佢哋好容易去有了解啦，同埋有信心選擇一啲優質嘅迷你倉同埋安全嘅迷你倉，因為其實依個迷你倉嘅安全啦，即係俾一個安全嘅環境俾顧客啦、員工啦，甚或至係喺同一棟大廈工作或者出入嘅人士咧，對於我哋迷你倉界嚟講，其實係好重視嘅。咁依一個認證咧，就最即係因為其實可能都會concern 關於佢係咪永久嘅認證啊，定係一個所有係咪一個公司一個 brand 就有曬呢個認證？咁我哋全部都唔係嘅，依個係一個唔係永久嘅認證，每三年咧佢哋係要 renew 一次嘅，咁即係佢哋會再要俾曬嗰相關文件啦，我哋再睇多一次啦，咁然後佢我哋再上去 site check 嘅。咁如果另外就係、是、如果中間 anyhow消防有出票俾佢哋咧，我哋會即刻將嗰個 site 佢哋即係佢哋要話俾我哋聽啦，然後我哋會即刻將佢個 site 個喺我哋個 website 嗰度剔除佢哋嘅名嘅，暫時，直至到佢哋做翻啱啦 ，OK 翻，我哋先會擺翻佢哋上去。 而家你哋所有會員係咪都合乎你頭先講嗰個有呢個金章嘅資格嘅，係咪咁樣嘅？ 呢個金章嘅資格咧，其實我哋已經暫時已經有 over 20万尺咧係受咗認證噶啦。咁越嚟越多嘅會員都有 join 我哋依一個認證啦。咁希望嚟緊就係即使唔係淨係我哋會員啦，啲唔係我哋會員都佢哋只要係符合一個消防台屋宇署嘅規定咧，佢哋都 join 依一個，咁就令到消費者有得揀識揀。 有冇話確實即係幾多間迷你倉？同埋我見因為今次死因裁判官都有話啊，建議係咪可以引入迷你倉嘅發牌制度咧？你同唔同意 嘅？我覺得發牌制度依一方面咧，因為其實現時嚟講，香港嘅即係消防同屋宇署嘅規定咧，其實已經係最世上最嚴格嘅啦。咁亦都有相應嘅法律去支援啦，去規管啦。咁其實court 嗰邊亦都做緊嘅。咁喺我哋商會角度，我哋會覺得，如果發牌制度嘅時候，分分鐘只會帶得更加多程序啦，更加多一啲人政府嘅人力物力啊、資源啊。咁其實就從而亦都，所以就可能從而最後落翻落去納税人俾嘅錢落去。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而家現時嘅制度咧，其實嘅 guideline 咧已經好足噶啦。我哋覺得依一個消費者嘅選擇先係最重要嘅，因為我哋要即係消費者佢哋識揀，自然佢哋會考慮一啲安全足夠嘅迷你倉。其實咁樣先會最可以打擊到一啲唔合規嘅迷你倉咯。 OK， 唔該曬黎貝瑩，多謝你。黎貝瑩咧就係亞洲迷你倉商會社區活動贊助和營銷部總監嚟嘅。咁啊，講完迷你倉，先講一個有關於強制檢測公告。粉嶺嘉福村福安樓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離開嘅。另外有關於疫情方面咧，尋日就新增280宗嘅確診個案，咁其中有32宗係輸入個案啦。之前大家都關心到有一個嘅打邊爐啊，火鍋店出現嘅一個感染群組，就再多3個食客咧係染疫，即係話感染嘅相關人數咧去到23人啦。咁包括20個食客嘅咁。整體嚟講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我想问一下，先睇近日而家都系徘徊喺200多宗嗰个确诊嘅数字啦，你点睇？同埋点睇呢个打边炉相关嘅一个感染群组咧？ 其实整体个疫情就已经系受控啦。咁基本上就我相信假以时日，即系短期内咧，应该都会再嗰、那个会有一个再下降嘅趋势嚟嘅。咁那個食肆嘅群組其實就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整體我哋都講過咧，嗰、那個嘅喺嗰個社區嗰個自然免疫嗰個屏障其實就已經好高噶啦。咁有一啲嘅細嘅所謂係群組係唔出奇嘅，我哋都會即係、就是、一路落，其實都會有呢啲情況去發生啊，因為始終都可能有部分人係未感染過。又或者是可能未打齊針，咁整體嚟講，其實 主要你就係嗰個透過嗰個疫苗接種再加強嘅話咧，其實呢啲細嘅爆發出現嘅機會就更加細，同埋好多嘅感染咗嘅人士其實大部分都冇病徵嘅，咁亦都基本上係輕症，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 嗯，嗱，隨住社交距離措施嘅放寬咧，成日都話有可能有第六波，其實第六波係咪一定會嚟？而第六波嘅出現係咪可能係一啲輸入個案引致嘅機會係大過喺社交距離措施而家放寬喺本地嘅人士感染咗再傳播開去嗰個機會咧？係咪輸入個案係大啲嘅？ 嗱，短期內發生第六波嘅機會咧，我自己個人睇咧，就係其實係機會係細嘅。個原因主要係嗰個都係咁講啦，個自然免疫屏障好高。咁亦都而家暫時見到嘅變種嘅病毒都係一啲亞變種病毒，換句話講，即係都係 Omicron 嘅病毒株，不過佢係有啲輕微嘅變異。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對於嗰個嘅疫情嘅再爆發啊，或者係嗰個輸入嘅風險咧，相對定係低嘅。反而要留意翻咧，就係、是、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新嘅變種病毒啦，即係已經唔係 Omicron 啦，有啲大啲嘅變異。咁如果有呢啲情況出現嘅話咧，咁可能就要真係留意翻，要收緊翻嗰個外防輸入嗰個嘅機制。但係如果冇呢啲情況出現咧，其實短期內第六波嘅爆發機會就好細。 而家你睇到12岁以上啦，已经接种第三针嘅比率呢，我就见係 49.7% 嘅。咁都计返即係实数嚟讲，都係以百万计嘅市民呢係未打第三针嘅。你觉得而家呢个第三针方面嘅接种率系点？ 其实我諗有几个嘅问题嘅。最重要我相信就係好多人其实真係市民係感染咗第五波感染咗嗰个新冠。咁变咗呢，其實就變咗係第三針嚟嘅，如果打第二針，咁所以咧，其實可能要真係衛生署要諗一啲辦法咧，係俾一啲真係之前感染咗人士又未申報嘅，譬如透過即係電郵啊，又或者有個機制去俾佢報翻啦，或者一啲可能長者唔識得用電腦嘅，可能要有一個嘅回郵嘅 form 俾佢填翻，好簡單嘅，俾佢寄翻去，咁你報告翻呢一啲嘅實數，你就知道其實嗰個第三針，如果計埋感染嘅人士咧，其實實際有幾多？咁我相信有一大部分嘅人士可能真係因為感染咗而打唔到第三針。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同阿何教授都即係嘅諗法都一樣，就係、是、可能第二同第三針講緊係60歲以下嘅人士咧，其實可以將嗰個嘅時段咧係縮短到係12個星期。唔需要150日啦，係12個星期就可以接種第三針。咁嘅話呢，就亦都可以提高嗰個第三針嗰個嘅接種率。 嗯，呢、這個可以而家有幾多人可能因為未縮短而未能夠打針，而縮短咗之後係即係你預計個數係可以幫到幾多即時去打針？ 我冇一啲實數喺度嘅。 嗯。 我相信嗰個感染咗未打第三針嘅機會係大啲嘅，即係嗰個比率係大啲嘅。咁、 okay。 但是那個縮短那個去到三個月呢，其實都有幫助是推高那個第三針的接種率。 嗯，這個縮短到去三個月現在有沒有其他地方在做呢，或者是支持這個做法是可以是有效而又不會對個健康可能出現一些潛在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知道其實Omicron 本身那個很多的科研基礎或者臨床的研究呢都顯示嗰、那個暫時嘅疫苗對於 Omicron 本身嗰、那個嘅效用其實係比起之前嘅變種病毒株係差啲嘅，因為 Omicron 本身有個幾嚴重嘅免疫逃逸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好多人士其實接種咗之後咧，那個抗體未必係真係咁高，就算係健康嘅人士，咁亦都嗰個抗體嘅下降咧，其實三至六個月開始咧，就有一個嘅下降嘅情況。咁、 嗯、 所以我相信三個月之後接種咧，其實係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即係等同於科學委員會都已經係容許，其實感染咗之後嘅人士，其實三個月已經譬如可以打伏必泰，四個星期已經可以打科興一樣。嗰、那個對於嗰個副作用其實係好低。 另外我見你建議話今年十一月冬季之前呢就全港市民都需要打第四針疫苗，係個諗法係點啊？真係全部人都係有打第四針嘅需要嘅？ 相信係因為我哋基本上新冠病毒其實去到冬季嘅時候呢其實係會比較活躍嘅，即係個當嗰個温度係下降嘅話，咁整體嚟講呢其實去到年尾嘅時候呢其實整個嗰個嘅那個社區個抗體嘅水平就會下跌嘅。尤其是講緊譬如就算你係透過係感染而產生抗體，半年後咧，其實抗體嘅水平都會下跌嘅。咁所以去到年尾嘅時候咧，十一月嘅時候，其實就啱啱好嗰個時候咧，係可以打到即係一個嘅加強劑啦。咁、那個第四針嘅加強劑，咁我哋都希望到嗰陣時咧有機會咧。是已經有第二代和奧密克戎吻合的疫苗呢是可以作為那個第四針的加強劑。 如果沒有的話照打第四針，即是用一個第一代疫苗打第四針，那個的效果和第二代疫苗打第四針的效果是差多遠？ 現在暫時未有數據的，因為現在我們都是準備正準備會開始那個第二期的臨床研究。我相信做完之後會有多啲數據俾大家即係分享啦。咁但係嗰、那個我相信影響都有大嘅分別嘅。即係如果係一個 Omicron 吻合嘅疫苗咧，我相信嗰個抗體中和抗體，以至到嗰、那個譬如 T 細胞嗰個整體個免疫力咧，都會係比起第一代嘅疫苗更加好嘅。咁、但係如果到期時冇咧，其實可能都係要打翻。可能啊，要打翻第一代都會有啲幫助，但我哋都希望真係可以用到第二代嘅。 另外我就想問你，因為我見到有航空公司咧都預告話，可能未來一兩個星期會公布一啲暑假嘅航班，咁啊呢個都同旅遊業有關係啦。咁但係究竟係咪呢啲航班搞得成咧？可能都同成個航班嘅熔斷機制啊，或者現時入境啦要做一啲嘅熔斷機制咧，都有一個嘅相關喺度。你覺得呢一啲嘅措施現時適唔適合再放寬咧？或者除咗熔斷機制之外，其他嘅防疫措施喺而家疫情之下有冇一啲放寬嘅空間咧？再 之前都講過嘅，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好多嘅專家都覺得咧，其實熔斷嘅機制對於嗰個疫情防控係用處不大嘅嚇，因為基本上我哋已經有好多嘅感染嘅控制嘅措施嚇，包括即係喺機場會做核酸檢測啊，再加上有七日嘅隔離咧，其實就已經足夠。咁熔斷嗰方面咧，其實就我哋都建議其實可以取消嘅。咁至於嗰個嘅隔離嘅措施咧，暫時可能都係需要有一段時間係喺嗰個即係酒店嘅隔離嚇尤其是要睇翻外防，即係講緊其他國家嘅情況。如果嗰個嘅其他國家嗰個嘅感染嘅人數或者係個疫情已經係亦都有更控制得好啦，少人感染啦，咁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再放寬。譬如係嗰七日咧，係家居隔離啦。咁再去到個地步就係，如果我哋第三針包括埋已經感染嘅人士，已經係去到即係 90% 以上啦。咁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再考慮咧，係淨係做一個嘅核酸檢測。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是如果陰性嘅話咧，就可以係戴住個手帶咧，就可以係翻工作。咁當然，你中間亦都可能要做一啲定期做一啲核酸檢測，維期可能係一個星期啊。咁如果係陽性嘅，你就去做一個隔離措施。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可行嘅辦法。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孔凡毅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嚟嘅。咁啊，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咧25度，相對濕度咧93%，仲有一個雷暴警告，就係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11:30。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阿姐，忽然間尖寒尖凍，個頭又有啲暈，個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驚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四晚上8:00， 晚晚港台电视31。